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接下来，总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那才是决定谁是大陆最强学院的真正战斗。在例行演说结束后，雪夜大帝宣布，由太子雪清河代表他作为天斗帝国使者参加这次大赛的评审工作。天斗帝国一方的15支队伍将由他亲自陪同前往两大帝国交界之处的一座城市进行最后的总决赛。总决赛将由武魂殿主持举行，给各个战队调整的时间只有3天。3天后，一共15个战队加上老师以及500名皇家骑士团的士兵护送，一行上千人出发前往总决赛举办地武魂城。本来总决赛的地点并不是设置在武魂城，但不知为什么武魂殿突然做出了改变，将这一届最后的总决赛放在了武魂殿的主城之中。这座城市几乎是完全属于武魂殿的，位于两大帝国交界之处，而两大帝国对它都没有所属权。最重要的是，象征着武魂殿最崇高的两座大殿之一教皇殿就落座于武魂城之中。这座全新修建的教皇殿号称是整个斗罗大陆最为宏伟的建筑，而武魂城也正是因为这座新建的教皇殿成为了所有魂师的圣地，这也是武魂殿给自己设立的如同首都一样的存在。从天斗城出发前往武魂城差不多有20天的路。总决赛的比赛时间并不算很长，因为完全是进行淘汰赛，一共33支队伍，不到10天就能决出胜负。武魂殿对这次的总决赛极为重视，在晋级赛举行的过程中，武魂城就已经专门开辟出了一个地方作为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总决赛场地。同时武魂城颁布法令，在大赛开始期间，非魂师一律不得入内观看比赛，哪怕是贵族也不行。这样一来，就令这最后的总决赛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一行上千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虽然各个学院都是各自为政，但毕竟都代表的天斗帝国，比起之前预选赛和晋级赛时火药味要淡了许多。尤其是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学院更是直接走在了一起。史莱克学院依旧是最受关注的，但那些实力差一些的学院并不愿意接近他们。四元素学院或许因为在晋级赛上的败北变得低调了许多，为了让参赛队员更好的休息，天斗帝国一共特制了15辆豪华巨型马车，专门给参赛队员乘坐休息。在这些马车上甚至用到了一些基础的魂导器材料，减震性极好，坐在上面非常平稳。从出发那天起，史莱克学院中就少了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大师。连史莱克七怪也不知道大师去什么地方了，大师连唐三都没有告诉，就在晋级赛结束的第二天悄悄地一个人走了，这令派人请他的雪夜大帝大失所望。 小五，这几天你干妈的脾气似乎不怎么好啊，怎么回事啊？ 啊，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妈妈的脾气本来就不好，大家最近还是小心一些吧，可千万不要惹她生气，否则就只有自己倒霉了。 霸王龙谁敢惹呀？还是会喷火的。 你小声点，你想害死我们吗？如果我没猜错，二龙老师的脾气最近之所以不太好，估计是和大师的离去有关。不过看他还没发飙，应该是知道大师的去处吧。真奇怪，小三，你怎么也不知道大师去了什么地方呢？ 老师要做什么我怎么会知道？戴老大，你还是好好养伤吧，不然到了总决赛你上不了场，岂不是很痛苦吗？ 哼，虽然才3-4天，但我身上的伤口都已经收口了。不论怎么说，这次赢了玉天心的蓝电霸王龙武魂比什么都重要。好了，大家都别浪费时间了，这马车真不错，在上面修炼绝无问题，你们几个魂力都差不多要突破了，赶快修炼吧，争取在参加比赛之前提升一级，这样我们也更有把握一些。 对于我们来说， 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武魂殿选送的那支队伍，只有战胜他们，我们才能获得最后的冠军，那将是我们史莱克七怪组成以后最大的考验。 一提到那支队伍，众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他们都已经从唐三口中得知了未来对手的强大，尤其是那三个获得武魂殿紫禄勋章，不到25岁就突破了50级的选手。虽然史莱克七怪在服用了唐三给的仙品药草后都有了这样的潜力，但现在他们毕竟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层次，比赛中要面对那样的对手，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无疑非常困难，但对手已经存在，他们又绝不能逃避，如何战胜对手已经成为了这几天他们一直思考的事儿。可大师又不在，没人给他们安排战术，就只有以唐三为中心进行演练了。 我最担心的倒不是那三名50级以上的对手，如果他们的组合只是三名50级以上的魂师和四名40多级的魂师，那我们也并不是没有机会。我的八蛛矛和双生武魂应该能够顶住一个，剩余的两个以戴老大和竹青的武魂融合技应该也能坚持，我们还有蓉蓉和小奥的辅助，未必就没有一拼之力。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是否拥有魂骨和武魂融合技这样的能力，如果还有这些因素存在的话，那我们几乎不可能获胜。 小三，你之前不是说过吗，武魂殿这次拿出的冠军奖品是三块魂骨，既然奖品是魂骨，应该就是为了激励那些参赛的武魂殿学院队员，这样看来他们拥有魂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魂骨这东西可不是随处都能看到的，武魂殿能拿出三块来已经是很大的手笔了。 你说的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施展的武魂融合技，在我们的战术体系中一定要注意对这方面的控制。 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光，双手在胸前合拢，眼中光芒每一次波动，空气都会轻微的扭曲一下，淡淡的紫金色泽令史莱克七怪中其他六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众人知道唐三肯定是想到了什么。 赤火学院的兄弟们，我能进来吗？ 风啸天跟在赤火学院的马车旁边向里面喊道。那天和唐三比赛之后，他虽然受到了重创，但唐三的话无疑也带给了他几分希望，这不身体刚养好一点就跑过来找他心中的人了。 风兄，你有什么事？ 啊，倒没什么事。火舞妹妹在吗？我是来向她道歉的。 你有什么可向我道歉的？你又没做错什么事。 火舞妹妹，我对不起你，没能完成你的嘱托，我还是输给了唐三。我 不用说了，你并没有错，没想到那唐三还是隐藏了实力，他实在是太强了。不过他既然是昊天宗的传人，这一切也好解释了许多，输了就输了吧，现在我只想看看他在总决赛中是否能击溃其他对手，获得怎样的名次。 提到唐三，火舞眼中流露出几分特殊的光彩，他对追求实力的执着绝不逊色于一些有天赋的男性魂师，唐三的强大无疑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当然并不是那种异性的吸引，火舞心中想的只有怎么超越唐三，击败唐三，哪怕唐三那天救了他的命，这样的想法也无法从他脑海中完全淡化。 火舞妹妹，那我们之间的事。 我们之间有什么事？ 这个我是说我们之间交往的事。 突然火舞眼睛一亮，看着风啸天的目光变了几分。 你上车。 啊， 风啸天本来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可火舞情绪上的突然变化却令他大喜过望，他赶忙跳上马车。当他看到马车中俏生生地坐在最里面的火舞时，心跳不可遏制地加速起来。 哥，你和大家先下车吧，我有话要和风啸天说。 火无双看着妹妹，眼中露出了询问的光芒。 火舞却向他使了个眼色。当风啸天听火舞说要和他单独谈谈时，他的心跳就在不断的加快。一向诙谐的他，当真的在这个密闭空间中和火舞单独相对时，反而变得局促起来，双手互搓，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风大哥，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我，也对我很好。 你下一句不会是要说，风大哥，你是个好人，但我们不合适吧？如果真是要发好人卡，那你就不用说了。我怕我受不了这个刺激。 好了，你，给你三分颜色，你还要开染房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这么说，你是同意和我交往了？ 呸！你想得美。我叫你进来是要和你商量件事。 好说啊，什么都行，你说吧。 风大哥，你觉得总决赛对我们来说还有意义吗？ 你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们能够战胜史莱克学院吗？或者是两大帝国保送的两所学院，以及武魂殿学院那些变态？ 让我说实话吗？恐怕很难。 不是很难，而是根本就不可能。史莱克学院隐藏得很深，我想你也注意到了，在之前的预选赛中，他们根本就不是完整阵容出战。到了晋级赛，他们40级以上的魂师已经增加到了4名，而且增加的那个胖子实力相当强悍。火凤凰武魂，那可是最顶级的武魂之一。 在输给唐三之后，我就已经不考虑这些问题了。就算团战，我们也不太可能战胜史莱克学院。他们的整体实力太强了，而且唐三在预选赛中表现出了控制能力，以及他们默契的配合，根本不会给我们什么机会。总决赛对我来说，或许只是一种历练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